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？即系讲完新津第一 Q， 讲下新津第一 K 啊！第一期竟然是正期。 哇你几耐我哋几耐冇唱邪期即係咁讲。 你 有好耐同你我冇唱邪期。 唱邪期就耐你我冇啊我都系二月去唱过一次啦。 一齐啊即係唱邪期同你一齐唱邪期我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。 你搞唔到啲局㗎嘛你又去唔到横江。 係先。 即係横江嗰啲局其实你有冇嘢搞。 唔係㗎横江啲乜嘢都唔啱长毛文化呢 咁佢唔係佢可以出席到嘛你话你搞越南佢梗去唔到啦。珠海 唔係㗎你又要趁埋阿碌又唔好想玩而家。 反而阿大的介绍到边度啊东莞嗰个叫咩 横江 唔 係石平。 上平唔係仲有个叫咩大洛唔係大洛。大的话嗰度好抵玩嘅呢叫做。 上平囉。 上平啊即係二千几嗰啲嘛。 係囉係囉上平囉。 我叫上 平。你要俾你啱玩更加唔啱玩啦。嗰啲、okay、你唔使俾女子啦呢女子病。 二千几唔係千几因为坐二千几咩。 哎都啲女都好撚。 即係好参差好参差係咪 即係我啱啱讲大的而家都唔去。 哦 ,ok。 点解唔去呢就是、因为睇参差。而家大的嗰个諗法、即係同我一样啊宁愿玩廿小餐。都要去啲好啲好少少嘅， 即系坦洲 啊，坦洲啊，珠海啊，坦洲啊，点咪又要过啦？ 珠海你仲要中个招啦，平常啊， 乜可以好耐以前啫，咁而家都唔去啦，都唔去啦。嗰啲佢千百蚊就仲病过 CP， 其实就真系去唔过系嘛？ 即系坦白讲，你即系如果譬如你攞住而家呢啲网友攞住以前个心态去玩，你咪捻玩啦，唔捻使啦。而家坦白讲，我觉得你冇拿住。三千六蚊食普通货，四千一蚊或者四千两蚊食好少少，甚至三千六之类都唔系好啊！真系听啊，记住啊，即系你冇谂住攞住四千六蚊，四千一至四千六啦吓，因为即系坦洲四千一，珠海四千六啊嘛，你冇住攞住呢个价钱，你真系去过夜嘅话，你唔好去啦，亦都唔好同我讲话你想去啦，亦都唔好同我讲话，牛哥。你咁贵点去啊？咁唔系我贵，但我冇赚你钱啊，大佬。我好捻真啲网友同人讲，牛哥好捻贵，冇得贵，你咪去唔起，咪冇得去咯。即系唔系贵唔贵，系你去唔起，记住，真系几捻住一样嘢喎。即系你唔好话牛哥我好捻贵，即系我觉得好似系咪真系因为我赚你钱，你先咁捻贵咧？系咪先？我觉得系咁样样嘛，系咪先？即系你而家你贵你就唔你唔使讲啦。 佢评论咯，唔系即系可能当倾偈话，哇！依家呢啲嘢咁， 啊而家咁样贵咩？讲都唔使讲啦。你唔好话同我想同我去咯。 系咯，即系话原来而家咁系咯，就唔好话。 啊，即系次次都话牛哥话我想同你玩啦。我讲个价钱之后，跟住我就话哇乜咁样贵，好似讲紧到咧，好似我赚你钱咁啊。即系本来你去叫鸡咧，就俾500俾800嘅啫。咁而家你一日用我去咧，你就要俾四千六啦咁样，你真系好似讲到咁捻样喎，呢部 有冇啊？真系有嘅。 咁咪差唔多啦，话后果乜咁捻贵？咁其实我坦白讲，因为我接老都咁讲噶啦。咁如果你讲呢啲价钱唔啱嘅，咁你咪自己揾咯。你唔好真嚟问我，又同我玩，我跟住俾个价钱你，跟住你就话好捻贵，即系咁样。我觉得你知道噶喎。 唔系个玩法唔同，即系佢哋可能玩开。即系嗰啲叫做揿钟仔，你明噶啦？ 唔系，即 系四百。即 系我喺节目讲过，你先至会跟我玩啫嘛，系咪先？咁你明知个价钱嘅，你做都会同我讲话最捻贵咁捻贵嘅。 我知。 咁啊，即系话你同我系贵啫，你又揾第二个，你会平啲噶嘛？咁你话揾第二个咯。 佢讲紧佢去香槟大厦、富士大厦嗰啲，即系可能四五百有得。 唔系，你记住，我系讲过几多钱嘅。系。我唔会，但系你再问我，我就会再复一次讲几多钱。咁你 朋友就话贵， 佢就一定会话贵。咁你唔问我就唔会有嘢啦。 问 但你问得你问得呢个说话，你讲得呢个说话，你即系话我赚你钱啫。 咁 你咪唔好嚟咯。 出声都好啲嘅。 你唔出声咪你唔使问，你根本你去唔起咪唔好去咯。 系咁， 坦白讲，我认为你去唔起噶。 系 因为坦白讲，你去起你唔使问价钱。 好似我啲朋友， 唔系都要知一知。 咁我咪同你讲咯，咁咁我节目讲晒噶啦嘛。 系咯系，咁啱。 我讲过啦嘛，呢个你嗰日就再问，你真系希望系咪？希望一次，我讲话四千六噶。牛哥，我跟你玩啦，我唔使三千八啫，喂，唔使三千啫，我唔使二千啫。你系咪希望咁样样啊？ 可能有啲人希望。 佢希望咁样样咯。咁你咪你真系唔好讲。 所以你要搞啲平价场，你咪上次话濑嘢二 唔系啊， 千八场啊， 如果千八场啊，啲濑嘢场。你会一样怨怨我，喂牛哥，我俾千百蚊我食呢啲嘢，有冇搞捻错？我一样我点人点仲捻劲啊？ 咁样即系好难服侍啲网友。 唔系冇得服侍啊！咁啊，而家所以话，咁啊，我话你中意跟咪跟咯，你唔跟咪捻就咯。即系咁啊！我而家我又冇得玩，唔系冇得玩，我同大德一样要玩。 咁啊， 我同大德仲开心添、嗯。我哋饮酒冇上限嘅， 即系饮几多得 啊？ 不过你哋而家都唔饮，唔会饮。 唔系咁啊，讲我威士忌咯，威士忌饮法。 即係個意思，即係話都唔會話飲得好。 而家次次唔係，而家我次次我以前我就話為咗張單平啲，我咪飲啤酒咯。咁、飲啤酒飲到肚都漲埋，我又唔係好中，一樣都唔會做好中意。我就為咗打平啲，咁咪飲啤酒咯，係咪先？係、但係而家唔肯理㗎啦，我開親開大酒㗎啦，大牌酒可以開㗎啦，係咪先？一支唔夠唔得，兩支兩支唔得，三支咯。我咁樣一打埋條數度㗎啦。咁你唔好嚟啦，講真。而家飲酒一定過先啦，一定過先啦。系饮酒过之，你仲要夹钱买俾，仲要夹钱买酒啊？即系起码千几蚊一滴过捻紧噶，你唔中意咪问嚟咯。我真系咁样样噶啦，而家。 哦，咁啊，咪要睇下几多个人咯，多人啲啊平啲咯。 多人个坦白佢多一个人，我咪买多支威士忌咯。 啊， 你冇得平啊！你坦白讲，你冇谂住平跟过你平，你自己得翻翻去打飞机啦。真系噶，真系真系钱带翻去打飞机，你唔好真系烦我。 你又唔介绍啲平价玩法成日都？ 我介绍我 平玩法你又从来 唔系噶，你问我咪叫你去咯，我去过啲场咯，我有呢啲女嘅联络方法噶，我有噶。你话想要平嘅千百蚊嘅，咁你去完之后唔好屌我，你唔好唱我啊，大佬唱紧你啦，话先听啲网友话四千蚊又涨你，千百蚊都涨你噶。 咁样 系咪先？佢既然系咁，你咪捻嚟咯。我都有试过好捻多次。系不断有人走去问你喂牛哥，我想同你玩。我讲完价钱乜咁捻贵？咁你坦白讲，你唔系听我节目，你知我去边度玩噶啦？你仲要问噶？你唔系唔知噶？你特登要走去问，等我答完之后点 等你有平价场带去啊嘛，又有惊喜嗰啲平价场啊嘛。 系啊， 最又靓 又要八百蚊啊，又要靓 系咯， 啲女俾你诊两日 系咯， 啊饮酒牛哥请咁啊吓， 系咯，就系有 嗰个咁样嘛。点解啲女网友唔调翻转咧？饮酒你请，你赞助我一半，叫鸡一日你都唔肯啊？ 哦，咁都有嘅。 而家啲网友系咁样样嘅，即系坦白讲，我如果所以如果即系太多啊，你好人当茶办啊。 哦，咁样。 咁我帮你为咗张单咁样饮啤酒，啤酒饮肚胀，我真系好唔舒，好唔开心。咁咁又惊贵。 O K。 系咪先？又要为住你啲荷包。仲要俾你话住落贵，饮啤酒都话贵而家。大佬，我蚀钱嘅话，即系咧，蚀钱嘅话，即系咧，我每次都蚀几嚿嘅。 啲网友开心嘅。 大佬，坦白讲，我去到我贴纸贴到晕，我又冇钱赚喎，贴纸贴到晕喎。佢仲要俾你，仲要俾你暗示我赚钱喎。 好耐之前嘅事啦， 得两都有，而家都有，而家成日都有网友真系问我。 但系你有冇搞团啊？嘛已经 都问我，我想跟你玩噶。 佢冇跟到嘛，你都冇搞团。 唔系我咪啱讲，我去我去佛山玩，或者话我去坦洲玩嗰次咧，我都有问，有问网友话，你系咪跟我去玩咯？ 最后 跟住我嚟讲，三千六四千一，佢一样咁特咁样贵嘅， 但佢冇嚟啊嘛。 喂，大佬，佢听过节目噶嘛，讲过噶嘛，你唔听我节目，你唔知啊，你唔知系咩价钱啫嘛。我讲过，你讲我呢个仲咁样贵嘅，我好唔肯中意咁样样。你明知个价钱讲咗嘅，你麦当劳，食个餐几千咧，你知嘅，跟住我去麦当劳食38蚊个鱼柳包，乜咁样贵嘅？即系好似我你麦当劳我赚你钱咁样。即系而家系我咪去麦当劳食嘢，我赚你钱啊！你觉得贵就只系我赚你钱，你知个价钱噶嘛？所以我唔好中意咁样样。 OK 好， 所以而家我索性唔搞咯，我同阿大啲两个话得嘅。咁两个玩我使乜同你玩啫，系咪先？即系同你玩，简直真系失捻苦。 越南都唔好搞团啊，都有啲唔开心嘢。 咁唔系个越南我都话你中意咪跟嚟咯，唔中意算咯。我讲晒价钱俾你听啊。 系咯， 我一样嘅喎，我 你拣唔到， 我都同我大仔去玩，因为大仔生意嚟噶嘛。佢啲朋友 佢帶嚟嘅啫嘛。 OK， 或者我其實我冇主動嗌網友啊。你曾經你留言過話想同我去南灣嘅。咁我咪盡量同你講聲咯，我去唔去咯？跟住你實要亦都要實會話好撚貴嘅。 越南就啊，越 南都會話好撚貴，又話好撚貴嘅。即係坦白講，我哋真係好撚貴噶噃。 OK， 我哋飲酒啲咧飲一黐撚線噶嘛，即係我哋嘥酒噶嘛，我哋揈酒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哋張單係零四貴緊個人噶嘛。系先，你都话贵噶，你自己就平过我，不如你自己去啦。 嗯， 系先，系咪先？好，唔好讲呢啲，讲翻正计先。 嗯， 哇，终于可以唱下鸡啦。 嗯， 难得啊，阿碌都肯去， 就到时间咯。我特登就去噶。 坦白讲啊，你唔系嗰日，阿碌系唔会去噶。阿碌只系星期五、星期六先会去噶咋。 系啊，我特登就去。 系先，你成日话你因为我成日觉得你有时搞同啲朋友话唱机。咁你嗌真阿碌都唔去，阿碌梗系唔去啦。晏昼你闲日， 一定要闲日嘅。咁我啲一定要闲日噶嘛，我点做到阿碌啫？ 呢个唔系咁多， 呢个就夹硬嗰次走啫嘛，特登要改期噶，改期。 唔系咁，所以 我嗰次特登系问阿碌系咪一定去噶？如果佢唔系得话一定去嗰日咧，我就改星期日噶，我就系星期日噶，因为我之前讲系星期日噶嘛。咁人哋开个牌就系星期日。 即系六嘅， 唔系即系我本身我系星期日先得闲，咁但系我就冇理由改音，咁佢哋后屘话星期六日都得闲噶嘛 ，OK 噶嘛，咁但系你话如果搵埋星期六阿 Lock 得唔得？所以我咪一定要问咗阿 Lock 佢系咪一定去？佢如果佢话星期六都唔去，咁我做乜要改星期？ 其实好捻简单噶咋， 系咪先？ 你帮阿 Lock 做好捻简单噶啫，阿 Lock 星期五具体星期六睇翻工，如果星期六要翻工，你星期五都嗌佢唔到。 所以就系要睇个时间咯。 所以你要预呢样嘢咯。你闲日就唔使预佢噶啦。 因为我星期，因为我嗰啲朋友咧，星期六嗰日都要翻屋企陪男朋友，十一点要走，你记唔记得啊？ 记得。 星期日或者平日咪可以玩嘢啲咯。你明唔明我嗱就系咁嘅意思啦。系咪先？嗱，啱啱先十二点。 我都唔使做嘢噶咩？ 使乜做啊？嗰个有男朋友样，生得咁后生咁靓，摆到明就系条仔唔翻嚟可以。点解我特登要约佢哋平日同埋或者星期日嗰啲？你明唔明我系有原因噶嘛，牛哥？ 啱仔冇原因啦，陈宝文啫。 啊，有原因噶嘛？ 陈宝文， 陈宝文梗系有原因噶啦，唔系点我一你，即系你望呢啲嘢醒目啲啊嘛，即系你明明出嚟玩。 O K， 即系咁啊？点解佢？ 但系如果你阿志阿碌阿碌阿碌会去噶？ 唔系佢 呢班女阿碌会去噶？ 系咁啊？点解咧？ 因为班女其中有一个赞阿碌唱 K 唱得好听咯。 我即系我个 friend， 啊，你个 friend 咯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 系话我同你都唱得唔错， 阿碌就好谂飘啦，佢谂飘啦， 即系应该， 即系而家呢一班阿碌就会去噶啦， 即系要哦咁样明， 即系你另外嗰班咧，即系唔系即系晏仔另外嗰班咧，咁啊嗰班咧就我会去啦， 哦， 因为佢哋赞过我唱鸡好听啊嘛，就冇赞过碌唱鸡好听啊嘛，系先，咁我中意用我 讲嘅话， 真系 呢个原因，唔系 真系呢个原因 嘅，一句半 个 就会， 真系呢一个原因就好捻紧要啊，即系嗰条女直头主动同阿碌讲。嗱，坦白讲，你个 friend 唔算系好靓啊，都年纪都特老啦，唔系阿陈有冇问嗰个 friend？ 即系阿姐嚟噶啦， 系啦系啦 ，OK 啦，但系好差啦。 咁阿碌睇唔上眼嘅，但系嗰条女会主动同阿碌讲，叫佢一齐合唱，搞阿碌浑身解数啦，拣呢个最中意唱嘅歌嚟唱。 佢好饮得噶，呢个 friend 好饮得噶。唔系，不过我见过两次。 即系点解我有咁主动同你另外嗰班 friend 玩咧？佢其中有几个女仔赞过我啊嘛。即系生日嗰个赞过我唱歌好听噶嘛？ 哦，原来系咁嘅原因。 估个奖噶嘛？几个都，其实好捻紧要噶。你真系讲啲嗰啲， 即系呢啲咁简少嘅原因， 系好捻易氹嘅男人，好捻易氹。 啊，我又从来都 你冇留意点解阿碌要做嗰度？ 唔系我有留意，就系佢又话阿碌唱得好听，但系阿碌会唔会之后再去？我又真系唔敢肯定。 如果星期六咧，阿碌系唔会退嘅， 即系如果系嗰个女。 啊！呢一班佢唔会退，但你另外嗰班咧，即系阿恩仔，唔系阿陈宝文，另外想沟嗰边嗰班咧， 就未 阿碌就未会去啦。 O K， 星期六都未必会去啦。 O K， 咁啊，嚟喺呢度呢个实内啊，实内有鬼实内嘅，系实内啊，或者咧， 佢劈得啊，个女仔都 O K 嘅，都系都好玩嘅。 唔系真系出，真系朋友识嚟嘅，你明？ 都系坦白讲，我就麻麻啦，我麻麻，因为冇人赞我啊嘛。 哦，咁样，就咁样。 即系我有阵时，我一实小气啊，我都系咁样嘅，冇人赞我。咁我啲女又其实坦白讲嗰晚唔系我好开心噶， 即系边个？ 咁嗰条女啊，成晚喺度打机啊！ 我佢入麦，佢开头饮得多，跟住要唞下，跟住要翻屋企，唔可以睇。你明唔明？佢继续嗱，点解要咁？佢饮得唔放，点解咧？佢要讲完十二点翻去。 Okay. 咁佢十二点翻，佢冇理由饮到十二点即刻翻，咪醉翻翻俾男朋友闹啊！要啲酒气要过噶，牛哥你明唔明啊？我谂过晒，佢咪所以咪十点松啲同你， 系啊， 开头玩得开心啊，系咪玩得开心啊？开头 我觉得 OK 嘅。 跟住到差唔多知道要翻去啦，咪停打机打一个钟，冇晒啲酒味，再翻屋企。喂牛，你唔系即系嗱， 哇咁咪好闷咯。 唔系话工就所以点解我唔约星期六啊？点解我唔约星期六？即系点解我班 friend 我尽量唔约佢哋星期五六咧？就系、是、男朋友翻嚟啊嘛，玩得唔快。 啱啱讲你阿碌去玩咧， 有啲星期五六， 啊即系星期五或者六。 系咯，冇办法咯。 喂，星期五你做晒，星期六嘅就咪份工。 系咯，冇办法。 啊，咁阿碌呢一班咧，阿碌会去噶。即系呢条女，有呢条女喺度啦。啊，有呢条你嘅 friend 喺度，唔系阿就乜个 friend 啊？阿碌会去。即系我留意啦，留意咗呢又好耐嘅。即系有啲女系中意赞嗰条仔咧，嗰条仔就中意搵搵。 即系你几肯定呢样嘢？ 好肯定，你唔信啊？试试下，又试下。你星期六嗱，你 即系一定要 忍一忍，忍一忍。星期唔好话咩嘢，唔好即系特登就阿碌。咁啊喺呢一班嘢咁样，阿星期六去玩，咁阿碌阿碌啊星期日一定休息噶嘛。咁即系当然，第一星期日冇嘢做啦。啊，咁就有嘢做，就约佢嘅二奶都冇所谓噶。 就系因为呢个会赞， 就系因为呢条女佢会嚟。 O.K. 佢攞到个尊严啊！ 哦，咁 样啊！系啦，好紧要啊！攞尊严呢样嘢，即系点解我中意同你嗰班嗰班 friend， 因为嗰班 friend 系赞过我。 系牛哥前牛哥下，即系好尊重你，系啊。 唔系尊重，咪讲我屌你咯，咪讲到我搵佬啦，仆街！即系佢都觉得啊，牛哥话 O.K. 嘅， 即系个人都 O.K. 啊 ，O.K. 嘅咁样，我老都容易玩啫，系先就咁样简单啫嘛。男人我就话男人好鬼契弟嘅。少少嘢就会咩噶啦， 即系就系依样，系啊，就系依 样。你有意 唔？我完全你唔开估， 我好肯定嘅，我好肯定嘅。 即系我听长毛文讲，我都估唔到。点解你 好肯定嘅？好肯定嘅，好肯定噶。 即系你话点解阿碌话啱玩咧？就系个女仔讲一句，阿碌唱歌好听过我同你。 仲要 佢要讲系好听过我。 仲要一齐唱，喺一齐搵阿碌合唱。 我系 啊，喂大佬，真系屌你老母，真系全身嘢都硬嘅。虽然嗰条女唔靓，亦都系中女。亦都阿碌唔会对佢冇兴趣，但系喂你飘啊嘛个人， 咁样 系咪先啊？搵紧拣人，男人系咁啊，系咁样契弟嘅， 即系善解人意咯。我 啊，咁未必嘅，佢其实应该系赞我，赞我咪多只脚咯。你赞我少只脚啦，成绩落去唔到啊嘛，系咪先？ 唔系我同另外嗰个就另外个 friend 后屘迟嚟嗰个，其实好啱玩，不过就阿长毛文话同佢好啱玩。 OK， 可惜就咩咧？冇交换到微信。 下次叫我你叫我问佢攞帮我 唔系，如果下次其实我有信心咧，即系下次我搵翻阿长毛搵翻呢个 friend 咧，佢再约嗰个女仔，个女仔一听到我哋玩咧会出嚟。 OK， 即系唔系要有男朋友。 冇问题， 即系冇男朋友嗰个。 其实我中意抢机啊，冇所谓。啊，咁啊 OK 啦，咁啊讲下 K， 讲下啲沟女方法啦，唔系沟女话俾沟方法啦， 即系讲下即系深圳嘅生活啦。 而且打埋最紧要嘢唔贵啊。 诶，系啦，开股。 $750有冇人系嘛？唔系， 六个人，三男三女， 冇我哋三 男 一夹 A 里面啦，即系两人夹啦， 系啦，每人二百五，抵到烂。 有冇三打啤酒？ 三打啤酒， 大概九 咁都好多嘢食啦，好多小食啦，嗌咗个套餐。 九点零钟唱到十二点零咯， 系咯 ，OK 啊， 都上到成点啊，九点几上到一点，四个钟 又平又抵玩，两个几水，其实我唔介意噶。你睇我得唔得？得闲我实去嘅，呢啲场我实去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唔经咁耐啦。咁希望大家照旧打赏啦，咁啊照旧买神山虎啦吓。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